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13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这个周末你是不是在电视机前或是跑了一趟台中洲际棒球场帮台湾队来加油，很过瘾的，因为我们赢了意大利，赢了荷兰，虽然说输给古巴，无缘晋级前往东京，但是台湾队带给国人振奋人心的比赛。包括国外的媒体他们透过这一次的经典赛发现说，哇，我们原本台湾人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呢在外国人的眼中，我觉得说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厉害，让他们非常佩服的是什么呢？稍后我们有请专业的球评许维志许大哥来跟大家做分享。不过呢，台湾队最后还是惜败给古巴，那很多人都开始 game 特这些人感觉红会多奇怪了。我们呢是一个应该要有主场优势嘛，那为什么呢排了一个完场的球赛，然后接隔天的五场呢，让这些选手体力都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之下来出赛？等一下我们也来请教这个专业的球评。另外关于总统大选的部分，中选会已经定在明年的1月13号要投票。那么看到是副总统兼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在这个礼拜三他要去民进党登记党内的初选。国民党这一头呢究竟是谁要迎战，现在看起来还是一团乱。好，朱立伦齁可以催把人来傍围齁，他们党的秘书长帮忙讲说啊，民调不必纳入我齁，他说呢要做球给这些主要的候选人，还安排去见了吴伯雄齁，也就是说呢他要循着一个吴伯雄在2008年总统大选那一次提名马英九的那样子的模式齁，说我这个就叫做无私无我。那你看到朱立伦都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了，哎呦，侯友宜他球还是不接。当然也会看着这个蓝营的小鸡们齁，大家是越来越急。而上个礼拜我和赵少康他的中广做出的民调齁，侯朱佩在赖灿佩还有郭科佩三组人马当中已经掉到了第三名啊。你看齁，柯文哲果然也没追齁都跳起来呀齁，他就开始左打国民党右修理郭台铭。2024有没有可能上演蓝白合呢？这个问题去问了柯文哲，柯文哲说齁啊，政治 DNA 差那么多。那还有消息是说齁，郭正营他们表达的是我们其实郭董有意思选一天啊齁，当柯文哲在这个跟着白沙屯妈在进香的时候，是不是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呢？要营造说郭柯合体，但没想到柯正营直接说没爱拍谁齁啊，这次进香活动不适合啦。那不止如此齁，柯文哲他还对他的朋友说最朋友说居然也会流出来哦。他对他的朋友说什么呢？我也不是不可能不当副手。那但是他又开出了一个条件齁，他说要我当副手很简单，我有三个条件。有没有呢？一个人呢他是有郭台铭的财力跟实力，但是没有郭台铭的缺点，只要找得到这样的人，他说愿意屈就当副手。你甲看柯文哲那汹汹自我膨胀啊，变个叫你阿大位，稍后我们来讨论。另外我们要来看的是中国到底是在比什么棒竟然是有退伍军人的社团，他们开始纠团，纠团要干嘛呢？说要纠500个黄埔的校友要去中国参加黄埔军校99周年的校庆。我们看到的是退伍会主委冯世宽，他就说真正的黄埔都已经见戏啊，一起不到行的，那在中国那一些应该都是投降派吧。面对中国这样摆明了他就是在促统，在打这样的认知战，但是还有退伍军人继续在里应外合，国人又情何以堪？开始今天更多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政治财经评论员也是专业的球评许维志许大哥， 台湾加油。 好，来接着欢迎的是资深媒体王世奇， 大家好。 好，左手边先来欢迎民进党立委林俊宪， 各位好，各位观众好。 还要欢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 各位好，大家好。 以及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小宇小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 安。稍后有资深媒体王瑞德以及前国防部新战处的参谋官黄鹏孝会加入讨论。我们先从国民党2024他们是要找一个最强的母鸡，但是呢要找个最强母鸡怎么会这么困难？我们来开始谈起朱立伦。纵使各卡五干弯他也讲啦，那现在呢不管我的什么亲美友日和中都是要做球给主要的候选人啊，但是呢民调领先的侯友宜他还是不太领情。而国民党呢感觉上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垂头丧气所以呢一直在鼓吹蓝白合才能够赢，结果等到时候柯文哲看起来是更加摇摆，看不起国民党。我们一起来看， 长握手打招呼，侯友宜行动治理座谈起跑，就从最挺自己的深蓝票仓永和开始。永福里子瑜也来了，侯市长习惯讲台语，不忘要年轻人听不懂就举手。 讲台语，万一有听不懂，你要给我讲一下，我来去拍写。永和不会是第一站，是每一站我都要去的。啊，有一段时间刚好碰上疫情了，啊，疫情大家都没当节奏会啊，所以我们就有点。拖到午夜， 但眼看绿营大致抵定人选，由赖清德出马，同党里长也等不及。 对啦，要赶快啦！你看这个赖清德要提名了， 怕说这会不会是跟韩国瑜一样，就完蛋了。 哦，就怕 要看，也要看看人家要不要支持啊。哦，上面那党的最重要。 侯友宜参选态势明显，但不松口可能造成党内杂音。要里长帮画虾，党中央不挺，只会重到2020复撤。赖清德被视为绿营角逐2024热门人选，而民进党总统登记从周一开始，13到17号初选领表登记，22号审查资格，4月12号公告总统候选人。传出赖清德将在3月15号亲自到党中央登记，也将发表谈话，聚焦两岸论述。身穿绿色羽绒外套的男子是赖清德办公室成员，13号一早先默默到党中央帮忙领表，而赖清德透过多方整合政策白皮书早已悄悄启动。国政方面，由前文化部长郑丽君成立的青平台持续研拟，也延揽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业界大佬琢磨能源民生议题。在青年对话方面，成立跨领域跨政治属性的青年议题工作小组，潘孟安持续鸭子划水，积极替赖清德联系各派系山头，也传出赖副总统14号晚间和郑国会聚餐，3月底则和永延会成员聚会，展现整合诚意，积极备战。 今天郡县委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齁，你是算赖清德一排嘛齁，咱今嘛讲齁，就是副总统党主席，他是礼拜三就要去领表没有错嘛齁。你跟我身边观察不 我是已经领表了啦齁。就是说民进党按照自己的节奏，我们希望在最快速的时间产生总统还有立委的候选人团队啦。所以民进党在3月第一周就提出总统初选办法。第二周就是立委初选办法。 对。 那国民党因为可能朱立伦是政治精算师嘛，他还在算啦齁。 安内吗， 但是民进党第三周就总统登记。 对。 下个礼拜第四周就立委登记。 很快耶。 所以最快大概民进党在四月中大概所有的候选人就会产生啦。那剩下的就是所谓的建棍选区还有非本党现任立委的选区。那我就觉得如果赖清德在本周五以前，如果他一个登记就是同额嘛， 对， 那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责任啊。那总统要胜选以外，那么国会要过半了、啊，这个是未来民进党很大一个挑战。那民进党当然在去年是败选嘛，那败选的政党有像一个败选检讨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按照用快速啦齁、有效率然后来产生我们的所有的候选人。 威王哥来清稿齁，咱头挂讲的是就是我们自己党的那个部分嘛。那因为国民党的部分齁，咱其实蛮没太急啦齁，不过呢我们可以来评论一下他们的状态是什么齁。朱立伦特别齁，他去找了吴伯雄，那找吴伯雄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他在脸书很有po文，我的意涵就是啊，2024的选战呢，相关的策略跟办法，我要征询吴伯雄伯公的意见啊。那他说呢，吴伯雄最让人佩服的就是无私无我的精神，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基本态度。其实无私无我一进行毛共轨嘛，透过黄建廷也有放话讲说啊，其实民调也不用纳入我，可是呢发现怪的就是齁，在国民党里面或者说在侯友宜的心中啦齁，有那个疑党论啊齁，或者是疑朱论，对不对齁，不是那个疑朱，是怀疑朱立伦的疑朱论。好像内心呢都没有办法接受，朱立伦讲说他真的无私无我，哪会没相信啊。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局势不明朗，那么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你要更快的产生你的初选办法嘛。如果今天初选办法丢出来，那大家都不用在那边猜了嘛。 对哦， 那反而民进党是局势是在有一点稳定状况下，我们很快就产生初选办法。那总统也好，立委初选办法，这个各政党都已经在走那么久了，其实相关办法应该都有。那如果你还有什么样的不确定到底是为什么， 啊，是有什么款的盘算？嗯嗯嗯。那国民党现在因为可能因为民进党败选嘛，所以国民党很多人就开始使命感就加重。干嘛我马背穿，我马背穿。 哎，而且你讲话很好听呢，你说使命感加重。 所以一大堆人啊，郭台铭啊，侯友宜，哇，这是政治的现实啦。嗯。如果民进党去年大胜，他们就不会那么多人想选啦。嗯。那现在国民党有那么多的人要选，那这个就是他党内问题啊。你那么多的人有意参选，而且后面各有强大的力量支持，那你的那最重要就是，那你要怎么产生你的候选人嘛？他们两个一位是现任的市长，那当然有那参选的难处嘛。第二个是不是党员啊？郭台铭嘛，哦，那朱立伦，你现在我觉得要讲的不是那种，我现在连国民党的同志都不知道他的心里讲什么了，更不用说我们其他政党的这种状态之下，应该是尽快的产生你的初选办法嘛。好，不过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了，我是觉得民进党应该专注在自己党 内。你老公按你们那个初选办法最好都不出来了，我看你要拖到几月份，我没关系，我们都等你了。这是民进党的心声啊。好，来时期我给你清稿哈。因为我会觉得说特别找吴伯雄好像要来背书这个东西啦齁，那其实也有一点隔山打牛了。啊，一个底部出来供一个黄建廷供。那黄建廷供料到底有没有真的扎扎实实超过 100% 的，这代表朱立伦好像有很多人都还有疑心啦齁。那最怪的是说啊，既然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已经不止一次了齁，那仿佛朱立伦的这个心声，我心机已经都表明被你看，我心中破出来给你看，这个你哥感觉像超车一种感觉。 对， 那为什么侯友宜到现在还不接那个球勒？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风向又开始有一些微妙的转变了，说朱立伦是一个政治精算师，的确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政治精算师，因为这一段期间以来的铺陈，你看到哦，不断的透过媒体，我们看到一些消息，就是说党主席为了南投的补选，打电话要侯友宜去帮忙站台，侯友宜都拒绝啊，党主席很委屈。然后接下来哦，又看到各式各样从国民党内部流出来的讯息，就是黄建廷出来讲说，党主席就是无私无我啊，党主席就是没有要把自己放进去啊。然后最新的是，吴伯雄这一尊大神都已经请出来了，就是要比你当初的吴伯雄，他也是无私无我让这个马英九去参选总统。所以现在你看看朱立伦就比照这一尊大佛吴伯雄一样，哇，太委屈。来宾请帮朱立伦点唱太委屈。 哎、欸、你声音好了之后就可以唱歌 了。对，我感冒好了之后现在歌声嘹亮，有没有？就是说我觉得本来侯友宜在国民党内层是一个，对啊，他是母鸡啊，民调最高的重量级，可是他迟迟的不愿意表态，迟迟的每一次都回复说吼吼做歹机这件事情，其实党内是有酝酿出一股不耐烦的情绪，这也使得蔡正元也在那边呛啊，然后这个赵少康也在那边呛啊，就蛮多人都觉得说他就已经是你了，你是为什么要一直不肯清楚的表达你的心机呢？更何况党主席都做到这种田地了，党主席都这么太委屈了，都已经铺好这么漂亮的台子让你来好好的发挥，结果你这个男一男主角，第一男主角却迟迟不愿意上台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国民党内的风向是有一些些些微的变化，会觉得党主席何必 做到 这样，党主席都做成这个样子了，你还不是好歹你的屁股还给我翘得这么高。所以对于侯友宜的那个情绪上面的不满，我认为会产生一些效果，更何况侯友宜之前能够100%的完全掌握深蓝的支持力道吗？没办法。无论是他的出身、他的省级等等的这些因素，本来党内就有一股挺郭的也好、挺韩的也好，对于侯友宜不是100%的幸福。再加上你现在姿态变得这么高，所有的人姿态都低了，都求求你男一赶快登场。男一还在那边哎呦高傲的摆姿态，我这个姿势很多的时候，我认为这些原本挺郭的也好、挺这个韩的也好，他们的不满情绪会加深，这件事情都不利于侯友宜接下来的全党的那个整合。那至于你刚刚问我说，那侯友宜到底在等什么？我认为他其实一直在避免说，当民进党的诚信条款出炉的时候， 绕跑这件事情仍然会成为一个议题啦。嗯，毕竟距离他的连任的这个上任12月25号到现在多久？3个月呢？ 啊，可是 三个月满了没？还没满。 那假设第4个月、第5个月或第6个月有差吗？ 所以他一定希望说啊，能够至少要完成说第一个会期的这个议会的询答。那大概要等到6月底7月那个时候，嗯，他大概觉得啊，至少有一个交代嘛，我有一个会期都有在新北市里面服务啦。可是现在看起来时间并没有要站在他这个地方哦。那所以当他3个月就跑掉这件事情，会不会成为对手的攻击？势必会。嗯，那至于这个政治精算师朱立伦把吴伯雄抬出来，我觉得也多少也有一点戳到侯友宜。为什么戳侯友宜？所以吴伯雄跟马英九当时的状况完全不同，欸，马英九当时是一统天下，欸，所有的蓝军没有人不挺他，欸，他正宗性、正统性、省级等等的，以及他是台北市长做完8年的任期，哦，他可没有绕跑问题，哦，跟侯友宜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当朱立伦党中央抬出这个吴伯雄跟马英九这样的例子的时候，多少也挑动了一些，你侯友宜就是真的比不上人家马英九啦，你无法一统整个国民党啦，你有没有绕跑的问题？你真的有啦。 哎呦，果然要资深的才会知道这一些齁，心有千千结。那我先请教委员啦齁。委员是这样，因为你已经算议员嘛齁，你屌啊嘛，所以应该立委这一个部分齁，你不是小鸡啦齁。我是要讲说，因为你不会来竞逐立委，所以你不是小鸡。那我想请教你，有没有感受到其他党内小鸡的那个情绪啦齁？因为刚刚时期讲啦，党内很多人都已经非常不耐烦了，你还在演那一出是要怎么样啦 对，我的确是啊，因为老实讲齁，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是绑在一起的。那立委当然本身候选人他有影响这个选举结果的能力，但是老实讲大部分都是按照大局走。什么情况，如果今天总统选得好的话，基本上可以带动整个立委的选举的盘。所以变成说母鸡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你说国民党现在小鸡有没有着急？我相信有部分的是蛮着急，但有部分现在党内正在初选嘛，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是搞得焦头烂额的，哦。那的确回到侯友宜的事情，我觉得从几个部分可以看得出国民党党中央的心态啊。现在我们在讲所谓初选办法一直没出来啊，一直没出来，到底是在等侯友宜还是等郭台铭？我认为其实目前现状答案蛮明显，因为郭台铭其实这两三个礼拜其实蛮安静的，包含他对国民党喊话也喊得比较少了。那所谓的往后延，其实某种程度当然是在，我认为啦，当然就在等侯友宜。怎么讲啊？大家说，侯友宜现在为什么都迟迟不表态？我大胆的预测，侯友宜， 我有一个疑问啦，齁，因为你们等侯友宜没有错，可是呢，你要看齁，朱主席有动作齁，然后赵少康有动作，那你们如果等的话，恁齁这个动干美当齁，这一台车就是大家安安静静的等，啊，不要一直在那边敲敲敲说，快点出来，快点出来说，哦，没有没有，我们在等，那就是会变成那个侯友宜身上，他会觉得压力很大嘛，所以你们在行塑一个在逼侯友宜表态的一个动作啊。 没有，我认为齁，朱主席他这个他说他不要列入所谓民调的内容的名单里面，并不是在逼侯友宜啊，他相反只是让这个比赛或这个赛事变得更清晰一点，不要再讨论说朱立伦要放进去，朱立伦怎么样，然后地方还有一些民众还觉得啊，主席干嘛还要这个对总统大选有一些意见齁。但是我必须讲齁，回到地方来讲，侯友宜目前来说他民调的确蛮高，我昨天就遇到一个选民啊，他在我耳边讲悄悄话，他说啊，我不喜欢侯友宜啦，但这一次啊，为了团结我一定会支持侯友宜。那代表说其实蓝营内部，其实因为我们是在野党，已经在野8年了，其实很多人对于这次总统大选是很关心，而且愿意去支持一个可能过去深蓝可能对侯友宜有些意见，但这一次基于团结愿意支持他。但我也认为侯友宜他真的时间点一定是在这一次新北市议会开会的议题的会期的这个第一会期结束。那我也认为他这次会期应该会短蛮多的齁，哦。过去可能到6月 中。所以也可以控制是不是，因为我记得他们是4月25号新北市议会才开始嘛。 对，然后 你说本来可能要弄2个月的那个议会的会期，也可以为了侯友宜所以缩短浓缩，然后可能提前出场是不是。 因为他老实讲为什么会在这会期之后，他当然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正在会期执行的时候你请假不来，你就对新北市民不关注嘛。 党。你不请假的话，我已经宣布我要参选总统了。每一个民进党议员或非国民党的议员都会说啊，你要选总统啊，你对新北市民怎么交代，然后怎么样，会很明确的面对这个质询。老实讲，这对侯友宜来说当然会有一定的受伤，或者是一定的这个新闻的一个议题的炒作，对他一定的伤害哦。所以我相信他团队正在计划这个事情啊。但我也必须说，在你在等的过程当中，虽然现在郭台铭看起来没什么声音。但不要忘了哈，很多比如包括柯文哲、郭台铭的事情，以及他周边很多人现在在拱郭台铭，包含赵少康先生之前的民调，郭台铭会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变数，当然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侯友宜出场的机会。 来，伟，你要回应。 第一个哈，朱立伦的角色，各位就可以体会出这个党主席的力量了，党主席的重要性。 党主席的力量就是 因为 打出去，没有人会觉得痛。 没有没有，因为游戏规则他制定。 对。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在等他。 对啊。 所以也不要小看他。侯友宜在等，郭台铭也在等。所以我认为朱立伦会这个游戏办法应该会拖到最后一刻啦。因为他只要今天把那个提名办法丢出来，他的重要性就变零了。 原来是这样、 突然手机就不会响了，点回来快都不让你吹啊。但是另外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喊着要请侯友宜赶快表态，你要不要选要赶快讲啦、不管理由是什么，勇敢的要提出说你侯友宜要不要选，这些都不是来，这都不是来积极的，这都来小孩的。其实刚刚我们年轻的议员讲得非常好，侯友宜现在能够宣布吗？他宣布 会有一些冲击力嘞。那你市政怎么办？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支持侯友宜，应该是要问侯友宜，什么时阵宣布对你上好啦？那你自己认为评估你什么时候宣布是最好？那大家就按照你的节奏来。不是嘛？就不要大家乌白话啦，跟你赶快说啦！你像赵少康这些啊，基本上这些一定是支持郭台铭的嘛。 所以 就表示说侯友宜你在国民党内其实还有很大一股势力是不支持你。那表示侯友宜的离整合还非常远呢、那再加上我们的朱立伦党主席哈、为了持续维持他的价值，这个提名办法可能还要再等一回了哈、那这种状态之下，我认为这个国民党不确定因素还会一直存在呢，很长一段时间呢。 之前东豪哥他评论哈、他认为朱立伦的心态为什么迟迟不讲说啊，反正呢我就是不选，这为什么说不出来？他说因为我不甘愿啊，所以我要弄一个暧昧嘛。那我觉得委员刚刚讲的也非常到位，就是说啊，我哪是今天把板块用出来了，我就变成没有话语权，谁还会 care 我，对不对？那瑞德哥哈、补充请教了哈，因为公摊白的哈，我感觉小孩迄个理论哈嘛是，就是说是。应验在这个局势上面，那小孩是没人哈，不是别人哈。其实民进党也不急着说你端出来嘛哈，你慢慢来，慢慢磨都没有关系。可是反而是自家人哈，最近呢侯友宜出去有任何的场合都会被问啊，那你是不是本来哈要拖，可能到七月八月才要表态？可是这一场补选过后，党内给你压力，希望五六月咔嚓咔嚓呢。然后他就讲说啊，其实尊重哦，啊 always 都是这一种不干不净的回答啦。尊重外界有不同的声音，那最重要是把现在新北市市长的角色做好。那你看赵少康齁，在礼拜五他公布那个民调之后呢，他就讲说你今嘛齁每当给小公好好做代志，你应该好好来算计嘛齁，对不对？那逼的就是他啊。那为什么党内自己人齁，这个也是一种相煎何太急，你怎么样来看？ 事实上呢，我喜欢读历史，所以呢在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记得那么有一个叫曹丕的人啊，要篡汉之前一波又一波的要想办法让他上去叫皇帝，汉朝的皇帝呢赶快禅让他，好，曹丕一波一波一波的拒绝，因为你被呵呵啊这代志啊，因为很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就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应该说中华民国刚建立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个筹安会让袁世凯去当皇帝吗？就是说你做什么动作之前一定要有人这样拱嘛。那当然啦，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的新北市的里长啦，还是有一些议长啦议员啦，那么也希望侯友宜赶快表态啦。那刚刚国民党的朋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因为大家急嘛，心里急嘛，对不对哦？有的是真的急，有的是心里面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啊，比如说突然间把这个郭台铭的民调做得比侯友宜还高，你知道吗？那他们的这个民调的做法 个人尊重哦，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会把这侯友宜的民调，侯友宜志不济啊，应该也是现在国民党里面民调比较高的啦，我想坦白的嘛，领先者嘛，怎么可能突然间就输给了这个郭台铭呢？啊，但是任何一个民调，任何一个机构，谁来做都可能有他背后的这个政治目的，就对了，来分析就知道了哦。那么至于刚刚这个俊彦兄有讲到说侯友宜虾米时阵宣布对吧？哈、哦，那么我告诉各位。侯友宜如果真正为了新北市好，得到麦三宝，你好不容易选上了，你现在宣布你不是绕跑吗？对不对？台湾绕跑联盟现在副盟主也是只有这个王鸿薇啊，还不可以当盟主，为什么？虚位以待，因为有一个侯友宜眼看就要来嘛。那至于这个朱立伦啊，我告诉各位啦，那真正不还算一句话就好嘛。一句话在媒体堵麦的时候直接讲，我朱立伦在这个地方宣布无私无我，身为总教练绝对不会因为看板谁不好，总教练自己拿了球棒上去说哎，打者你离开换我打，不会嘛。你如果是总教练真的无私无我，为了大局着想，要推出最强武器，直接宣布当众所有记者面前宣布，我朱立伦宣布绝对不参加这次2024年的总统大选，我是说绝对不参与，不参加不是说那个党内初选哦。为什么？各位，我问你大家一件事嘛，女朋友问你爱不爱我，我请我的秘书转告我女朋友，我爱你很多，你知道吗？但你娶不娶我，娶不娶我，你就直接讲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绕一圈变成一个秘书长黄建廷来宣布嘛？不要把他列入所谓的那个党内的总统初选，你可是他没有讲说我绝对不参加、欸、各位，我刚刚为什么讲那个总教练拿了球棒下去把那个球员赶走自己打，他不是已经干过一次了吗？他不是已经干过一次吗？那个球员是谁？洪秀柱啊，他还已经先到一垒、二垒、三垒都去看，垒包都去看过了，你知道吗？结果搞了半天，真的要挥棒的时候，你下台，洪秀柱就这样被干掉了。有前车之鉴，有前科，你知道吗？所以他如果真的没有任何的私心，那你就下来，就直接这样讲嘛。除了不甘心之外，我觉得政治上面讲的是利益。我问你啊，朱立伦现在突然干出来马上宣布我完全都无私无我，我都不要选，那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他突然间朱立伦的明天就没有了，朱立伦的明天就没有了。那朱立伦没有，我问你，我为什么要去守着跟帮那些力挺一个没有明天的党主席？我问你啦，现在在兵家在立法委员在地方派系家，哎，无利可图啊，无利可图，再见了，拜拜啊！我要想办法去挺别人了、马上都没有了。朱立伦现在右手拿着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左手还拿着区域立委的这个提名办法哦。现在办法你看到、哦、他现在就把说，你这个区域里面如果要挑战者，大家都讲好，你们都 OK 才有全民调哦，否则有一个人反对，不好意思，三成的党员投票，七成的民调，摆明了就是大局条款的 Plus 嘛。Plus 2.0 版嘛，不是吗？所以呢，朱立伦现在还有一个总统大选的这个相关的办法，已经跟你剩个六七个月了，今麦跟三个月啊，三四五六了，还有四五个月可以玩呢。问题是，那请问一下，你国民党经得起这样的玩吗？国民党经得起这样玩吗？你真的认为很多人会含血含泪，然后就投票，就反正就唯一支持侯友宜吗？如果会这样的话，我请问你嘛。这一波在林明真啊、这个所谓的南投立委补选失利了以后，为什么出来干掉跟出来这个口诛笔伐这个侯友宜都是深蓝的，都是深蓝的？绿营的支持来后边化修你啊，我讲坦白的，我后边化修你啊，我讲坦白的，真正最狠的人都是深蓝的耶。为什么？因为恨铁不成钢，然后因为不肯再等了。你到底要弄到什么时候？三请四请，对不对？你真的以为你是赵匡胤那个黄袍一定要给你加身啊？所以呢，事实上呢，侯友宜有他的政治的盘算，这跟他个人的这个等于人格特质有关系啦。但问题是，国民党只要一拖再拖，今天赖清德都已经托人去领表了嘛？ 对， 民进党应该没有意外，就应该是定于一尊的嘛。今天从柯文哲的一些这个小动作看起来，还有媒体报道一些动作看起来，柯文哲没有意外，应该是 99.99% 也会代表民众党去选的嘛。因为对他来讲，我选的又可以加分，又可以募款，又可以对区域立委跟政党配偶帮助，我为什么要去当你这个南白河的小 C 喊呢？那问题是啊，既然不用当 C 喊呢，为什么还在吵这个话题？ 题跟郭董的话题没有吵，没有声量啊，吵的又有声量，你看今天声量都多好，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嘛，你就知道这些政治人物事实上民众党跟民进党那么都定于尊，蓝白河是不可能的事情啦，蓝白河不可能的事情是因为柯文哲只是要利用你的声量，然后呢紧接着来你们国民党内部的乱成这个样子，你看就算即便郭台铭啊、郭台铭就是因为他一直郭台铭犯了战术上非常严重的错误，你在过完年了以后那个气势大振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去讲那一句说我等党中央的这个中央那个相关的办法出来了以后再决定，就突然间气势落了以后，你就让新北市这些支持侯友宜的人群起而攻之啊。 好，所以呢我们透过民调来看齁，这个是中广齁赵少康那边他们所做出来的民调数字。那个看哇齁，虽然我是说不知道为什么配郑文灿，但是呢民进党这边齁现在是 36.45%, 诶、一枝独秀啊齁。那第二名反而是郭台铭跟柯文哲，虽然说齁柯文哲我们等一下会聊，他说他要甩开郭台铭的啦齁，我也没有要这么对他而说特别礼遇齁，副手三条件诶、感觉上都是在这个求郭台铭齁。郭柯配的部分呢，民众党这样的一个组合是 23.59。哎呦郭民众不得了啊齁，等越久齁民调越低啦齁。他是做侯友宜如果跟朱立伦搭档的话是 18.23%。那宇韶老师我要请教齁，你看已经做出来说诶、我们非常有力拼的机会，那对柯文哲来讲、他看到的不是郭台铭，他看到是民众党我有接近 24% 的支持度哦。所以今天、你看包括连胜文啊、赖世宝等等、有一些国民党人们讲说啊，我们其实应该要考虑蓝白合、而且还说这是什么全民共识啊。结果、柯文哲说什么民众党跟国民党要合作很多实际上的困难啦、哎呦 DNA 实在是差太多了啦。现在变成是柯文哲不会最近这样挑起来呢，你怎么看？ 先说郭台铭最大的问题啦，郭台铭显然没有从2019年那时候国民党初选的教训之中呢得到一点的启发跟学习，他现阶段还是什么唯我独尊霸气总裁，甚至呢基本上是妥协啦跟沟通的艺术啦。郭台铭在商场上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是在政治上他没有展现领导人的高度嘛。怎么说呢，各位啊，我们把时间呢、退回去过去三个月，当郭台铭呢、主打 BNT 啊追加剂的时候，一副什么杀气十足来势汹汹，为什么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扣住整个蓝营啊仇恨民进党的那个旗帜嘛。再把时间点往前推一个月，缺蛋时候的郭台铭基本上也是一副舍我其谁，民进党就是千错万错要他下台啊。但是这样打有没有让更多国民党的人支持他？没有。为什么？因为就像瑞德哥所说的，他犯了一个最大错，落下一句话，什么意思？要就把我找回去，而且要用八人大叫把我抬回去，唯我独尊。我回去呢不是啊加入国民党，我回来是要当皇帝的，每个人请向我朝贡，这是郭台铭的霸气啊。也不想想看还有其他人呢，为什么凭你一个人？这是郭台铭最大问题。我们说得好，小白波都可以顾几把刚啊，郭台铭从盛气凌人到现在呢，好像国民党内部呢众人喊打，怎么会这样？ 你们中南部那些年轻议员吼，看榜从过年就开始挂了，看榜过年开始挂，一个比一个大鸡。然后那个我就直接问了，就问说啊，这是从啥？想法在，大家要变啥？ 李慧啊， 李慧啊，就受到这个徐巧芯的影响啊，哇，那被世代交替，被瓦雕啊。 来，我们整理一下柯文哲是怎么酸啊郭台铭。第一个，人家要找他去白沙屯是吧？ 对， 白沙屯应该是一个宗教盛事嘛，本来就想要同框嘛。各位，去年年底之前，因为高安事件的时候，柯文哲是千拜托万拜托郭台铭的哦，也希望民众党呢，希望得到呢我们郭董啊关爱的眼神，此一时彼一时。郭董打算说白沙屯，我能报对不？我们同框好不好？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哦，我是要以宗教的这种类似像苦行僧啊要去行脚的啦，我们不希望有太多呢政治的解读啊。开玩笑，柯文哲你自己去走就是政治的操作，这政治的做法了，你的意思是什么？柯文哲认为啊，郭台铭你争议蛮多的、你要、不要来给我带赛、影响我的支持度，这第一个你敢怕请、敢怕请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 当初高虹安哦，这个助理费啦，哦，还有一大堆争议的时候，我没有请你来帮忙啊。结果郭台铭那时候演的是什么？演的就是侯友宜嘛，发个脸书啦，啊，选前之夜啊，也没用神秘嘉宾的这个角色出现嘛。所以你看柯文哲记仇记到什么地步？我觉得最情何以堪的是啊，开出副手的条件是什么？哇，这有够露骨的，这个意思就是啊，光他背啊。我只要像郭台铭这种有钱人，我只要有郭台铭这种实力，至于呢郭台铭的缺点我们都不要。哇，郭台铭的缺点是罄竹难书，是不是？你在求人的时候，郭台铭呢你叫他爸爸都可以，再倒过来郭台铭求你的时候叫我阿公都没得啦。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柯文哲啦。 简单补充一下，刚刚宇韶所讲的这件事情也是今天媒体报的新闻，也是今天网络上面大家传的事情嘛。嗯，很奇怪，民众党却发布声明否认，你知道吗？他发表声明否认说没有郭台铭的阵营要求一起在这个柯文哲行走这个所谓的白沙屯妈祖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要求合体被他婉拒。嗯，你知道吗？因为今天这个所谓被婉拒，把郭台铭的声望一落千丈嘛，变成你记不记得当时那么柯文哲曾经在过大年初一的时候说，郭台铭要跟他见面，但是现在人在要出国了，所以回来再跟他见面。结果没想到说那个谁啊，那个郭台铭呢，去见了王金平以后，跟媒体讲说没有郭柯配的问题，也不会考虑嘛，不是这样子吗？那狠狠打了这个柯文哲一个耳光嘛。好，重点来了。你今天这个消息透过这个媒体这样放出去以后，我问你，是不是形塑一个郭台铭走投无路，国民党不要你，对不对？你只好来找我喝，我也拒绝，对不对？我连跟你，因为如果你来找我的话，我白走了，我给糟糕的脚底碰趴，什么起水泡，我都白走了，白柯文哲都白走了嘛。你形塑说你现在回来这个求我了，回来找我了，结果没想到竟然否认说没这回事。好，否认就算了，还加一句说，但是。因为柯文哲认为啊，这个马祖形成宗教盛事，所以呢就要单纯。事后结束了以后，他又主动打电话给郭台铭啊，说要见面。不过郭台铭认为事涉敏感啊，所以暂时不见面。奇怪，那到底真相是怎样？后面又加一句说，他们两个人都直接打电话，不需要透过幕僚。那我问你嘛，这件事情如果按照本来媒体报道的版本出来，要对郭台铭是大凶，所以不可能是郭台铭的方面的人故意放的嘛。那是谁放的？我问你是谁放的啊？我真相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个人今天得到了网络的声量，那个人叫柯文哲啊。金姐了不起啊，网络声量到底是哪一个？柯文哲应该把，如果是你阵营是谁这个的放出来，把他 fire， 他怎么可以胡说八道，然后造成你跟郭台铭之间的那种相关的对立？我听说郭台铭非常非常的火大。 因为岛里面呢不利的齁都是郭台铭，然后柯文哲又赚到声量 齁。 那时期我进一步请教齁，他的这一篇超好笑，因为呢他是有系列报道的齁，三条件当副手，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报道。那他讲到什么呢？他说啊齁，现在的情况齁，柯文哲要跟郭台铭搭档的几率微乎其微齁。那私下言谈当中齁，无意就是我没有要当郭台铭的副手，可是记不记得我们时间点往前推，曾经学姐黄静怡不是有讲吗？讲说齁啊，我们其实柯文哲也不一定要当正的，当副手也 OK。那后来呢，蔡壁如也曾经出来讲啊齁，说哎，郭台铭要选的话会礼让，对不对？然后后来当然民众党要自己说啊，不呀。那我们进一步看齁，那现在说哦，我没有要当副手了齁，他说我也是有可能，但是他有开条件嘛齁，那他开出来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他说齁，有没有一个人啊有郭台铭的财力跟实力，但是又没有郭台铭的缺点，如果你找得到这样的人的话，他就愿意当副手来成就大局齁。要财力要实力，但是又没有郭台铭的缺点，欸，讲的感觉自己很伟大，然后郭台铭一无是处，欸， 全球最伟大的人就是你柯文哲了，哇，开出这种条件来。然后所以今天有些 网友，其实对我插一句话，要圣人跟德雷莎，而且还要很有钱， 对， 其实是要重点的， 对，重点是还要很有钱。然后今天网络上面就在酸啊，就是啊，不然还有另外一个董，旺董，也是很有钱，很有实力，有没有？他的实力有可能这个跨越了台湾本岛哦。那所以柯文哲，我觉得就是说他是 之前前倨后恭啦，你前面的态度是啊、黄靖莹出来说有可能可以搭档啦，然后呢这个蔡壁如核心的又说啊这个也没有那么的坚持啊，然后可是被王金平赏了一巴掌之后，王金平就我们根本就没有跟柯文哲那边联络，再加上最近的民调使得柯文哲现在屁股又翘起来 大背啊， 对、开玩笑，哎、欸，我有19%到20%、欸、现在是你要来求跟我和、欸、你郭台铭是被国民党拒于门外的、欸、你郭台铭本来是男一后来完成男二，然后现在被我赏了一巴掌之后你连男三都排不上来了，开什么玩笑，我有19%到20%，你郭台铭是被人家关上门的那个人，所以对于这个柯文哲来说，我何必要跟你搭档变成负的，我要冲我的政党票、欸、我要冲我的区域立委票、欸、我要冲我的募款金额、欸、那为什么我要，如果你没有办法带给我更丰厚的金钱的援助的话，我为什么要当副手、我觉得柯文哲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一定知道这些现实的状况，而且他是一个自诩为科学家，所以呢任何民调数字对他来说都具有参考的价值，如果他知道说我今天光是我柯文哲就可以独领19%到20%的风骚的时候，而你国民党又有求于我说哎，我们来组一个非绿大联盟、变成我才是那个最上位的，是你们在我下面，你们都有求于我柯文哲，我觉得柯文哲的精算是在这个地方了，还包括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南投补选立委的那一次的事件当中、不是后来也传出一个消息说民众党内部也在讨论叫柯文哲 要下去 、要挺林明真，那民众党南投的党部主委据说也是挺林明真的，哎，所以当然就是催促党主席去挺林明真的力道也很强，可是后来民众党内呢自己知道民调的数字上面林明真是一路往下滑，因为这个国民党内部自己也传出消息来嘛，所以对于柯文哲这种民调精算师来说，他一定觉得那我现在下去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因此而赔上我自己、那所以到最后他是采取一个保持距离这样子的 态度、最后说、我们民众党是中立的， 对、到最后变中立了、那所以这件事情要证明的是说民调数字对于柯文哲来说是有绝对的影响能力，他一定会依照这些数字来作为他的判断。 好，说民调数字齁，来维智哥基展的感受啦齁，因为刚刚其实委员他分享的是说他一定是在北部地区嘛齁，在台北杜迪齁啊，说我们不挺齁，可是呢含泪含什么含什么齁都还是会支持啦齁。那我请教你齁，我们看到民调数字是这样，侯友宜现在是33.45 啦齁，那郭台铭说一路在下滑中齁，现在是 19.7 齁，朱立伦也是下滑中齁，只有 8%。那你自己齁在这个基层的感受的部分又是如何呢？ 这个数字民调有点诡异齁，因为这个侯友宜大家知道齁，他不仅在2020年对挺韩的暧昧，还有四大公投的对，还有去年的那个中二选举的一个情形。各位啊，因即马即好咧板身啦，啊两边吼，朱立伦跟老这个侯友宜属于爱讲个假设的哈。各位可以知道哈，其实侯友宜在中南部的深蓝的部分来讲，不要说深蓝，中南部的蓝营没有什么票呢，无啥票呢。你就是讲伊个票个真济，因为第一个被家人讲蓝皮绿骨就已经是有一点点在讲到他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个状况呢，现在目前中南部的这一些人，以云林县长张立善这为主的，就是在拱这个朱立伦嘛。所以你哪来讲侯友宜？啊，可是听大家前面来讲就对的啊。啊，哪即马哪只讲侯友宜出来算我朱立伦是什么东东？就已经没有位置可言了嘛。另外一个情形，我讲了，侯友宜在目前这个暧昧这句话是谁教各位的哈？跟各位讲，就是我们的前中的李登辉，用劲敌都是在暧昧啦，暧昧。这个暧昧的话就可以，就像柯文哲这样一直暧昧下去哈。所以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尤其现在目前中南部哈。我发现我们从台中彰化南投云林看到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了齁，我以为在北部没有注意到，你知道你们中南部那些年轻议员齁，看榜从过年就开始挂了，看榜过年开始挂，这里比这个大鸡，然后那个我就直接问了，就问说啊这是从啥想法在大家要变啥 李慧啊， 李慧 啊就受到这个徐巧芯的影响啊齁，我要被世代交替被瓦雕啊齁，少年人我告诉你啊， 年轻人齁、哦、不要用那一种齁、哦、你小回经验不够。就像这次我们那个经典赛一样，就昨天有一个讨论说，为什么总教练都是那种40岁上下的，为什么不找那个五六十岁有经验的过来。坦白讲齁、哦、还这个有一点对的齁、哦、就是说你这一些年轻人干啊齁，难怪齁假伯沙被硬踩得不紧十天嘛，那个看板越挂越大，大家压力都来。刚刚讲到台中卢秀燕现在也名称多好听呢，卢妈妈个不三个叫卢姐呢、哦、开口闭口都卢姐呢，卢姐卢姐。我告诉你，不要小看卢秀燕在这一局的角色啊，以除了那个二月份搞一个中部的八仙市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之外，哇小燕子燕子探子对吧，啊刚才这里什么子对吧，来来来。所以卢秀燕在中部这一局里面有他的角色在，我们自己从各大团体里面甚至我们了解到真的他角色甚至搞不好会要求跟党中央筹码换筹码。我既然是卢姐，可不可以有副的位置给我啊、哦、这个可以跟朱立伦谈，而且他形象对于国民党的正副总统选举。 这样一次就闹跑两个呢。 闹差。 两个不会太伤了吗？ 这个在蓝的 就已经会被打到。 在蓝的跟中间偏蓝的、哦、这个不是问题点嘛。 哦不是问题点、哦。 那是问题。林明真那是自己含慢。家己讲讲吼，我甲阮囝吼，迄、那个八个月后不爱选啦，全世界搞种代志，我这边选技术要救助我，后头无要选，对卢秀燕不是问题点嘛？卢秀燕跟这个侯友宜他们都自认为我们击败这个民进党获了票数，伊这边甲蔡其昌夹干吼，我看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在动的吼，啊那都屌啊啊，所以说这些母鸡，哪一只母鸡，哪一只小鸡，哪一只小鸭，必须要透过这些母鸡，我讲。卢秀燕在中部里面的一个，还有包括他跟中部的这个严家的一个，大家说，诶、欸啊、中二选举掉不敢到三纲。我跟各位报告齁、哦、嗯，我们的感觉这次严家也好，安欧牌的台中全部都集结过来。同学因为啊江启臣一给你 stand by 这里卢秀燕嘛。卢秀燕一把你选的该敬你线没有、嗯、我有一次去参加某一个有台的一个歌唱节目齁、哦、那个歌唱节目介绍我们台中，介绍我们台中市的那个啊小弟有当主持人。这个主持人我不方便跟卢秀燕同台，就找那个日本籍的主持人。日本主持人给他讲了一句话：“这个卢市长是不是下次要选总统呢？”嚯、哦，他的脸色哈、哦，哎，那泛出那种愉快哈、哦、愉悦那一种哈、 哦，说不出来，是不是？ 我刚刚怎么会有一个日本人讲到我心里面的话？瞬间停下脚步说：“哎，是谁告诉你的？”好、哦、那个有台还没有把它剪掉，我告诉你。一挂人先爱食鸡细字吼，我来讲到你心内话，你其实你别甲记住的。所以这一局里面呢、啊、哈，侯友宜到了刚刚瑞德哥讲的，讲到六月七月哈，我跟你讲，你想后得尽量生不要生了、啊、哈，因为在侯友宜立场在深蓝里面，他不是他们的人嘛，不是野狼嘛，啊，你讲的那个朱立伦，你尽量去宠。但是我觉得回到卢秀燕的角色，他还是会在这局里面有一个他的定位在。 嗯，哎，有卢秀燕的角色吗？委员，你的观察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看哈、哦，的确是有一些议员哈、哦、在拱啦哈，但是好像就是每次讨论就是一个小火花，然后很快就灭了。你觉得有后续还有什么样可以期待的吗？ 卢秀燕心里说不想，我是给他们那么想了哈。啊，但是总是有小位很士兵。嗯，我看他目前还没有被列入民调的 对 那个对象。嗯。所以基本上国民党目前还是会锁定在侯友宜还有郭台铭，但是郭台铭应该看得很清楚啦哈、嗯、你看他要回来选了，国民党内很多人破口大骂， 对啊对啊、哦、什么公共厕所都讲出来了， 对啊、嗯、所以郭台铭过去支持国民党他应该了解是个误会啦哈、哦、人家爱的是你的钱不是你的人、哦、嗯、哦、然后现在最吊诡的是柯文哲的角色啦啊、哦、柯文哲像现在第三齁、哦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有的民调如果柯文哲不选，哎，那国民党就跑到第一来，所以会有蓝白合是这样，是他这样，他直接用简单算数来算了。但实际上柯文哲如果不选，那对蓝跟绿哪一边会比较有利？哦，所以如果你现在的民调来看的话，很多民调如果只有两蓝跟绿的话，柯文哲拿掉，哎，好像对蓝比较有利。 对啊， 嗯、哦，所以一开始现在。这是柯文哲的价值嘛？那柯文哲他希望可以再骗一次啦，哦对，他再骗民进党赶快，用一个在野大联盟，嗯，啊不，你国民党雄强，然后啊跟我来比嘛，看谁赢嘛，哦，如果我赢，你就要让给我嘛。那国民党大概目前如果以这种游戏规则，比较有可能赢柯文哲的是侯友宜嘛， 看起来侯友宜比较强。 用民调来看的话， 但大家都很清楚嘛，侯友宜不能现在宣布嘛，现在他刚选完啊，新北市议会他开议啊，他怎么会可能在这个时候宣布？所以国民党现在就是没有节奏啦，也没有一个整合啦，要不然现在应该不会有人喊侯友宜你赶快宣布啦。这个其实就是党主席的角色啦，东路市的吉利亚去瞧嘛，侯友宜我跟他谈过，他觉得他7月9号来宣布比较好，你看什么然后我看习行一刚双薄大吉大利，然后大家就稍等，那不是啊，这些现在喊侯友宜马上你们要表态的，这明显在围绕侯友宜嘛，那这些都是战斗蓝，那朱立伦就像我刚提的，现在朱立伦的角色就是游戏规则制定者，这些议员想绕跑的想选立委的就要担心啊，朱立伦会不会给你搞一个大局条款啊，那现任立委也在看朱立伦会不会帮他们弄一个现任保障啊，所以朱立伦现在是很有价值哦，那你一百公尺的话哪个话朱席好啊对朱主席好帅啊，等规则确定以后他在朱立伦在面前跌倒没人看到了啊，所以这是政治的现实面，但我觉得现在讨论朱立伦还太早，我认为不能小看朱立伦的角色，第二个不能小看那个柯P的角色了。你看柯文哲在两大党之间他也没做什么了，他很久才被发现，原来白少腾他也有去，你找炮，所以柯文哲他这个凝聚力其实是蛮强的，他这点是蛮强的，那我认为啊，柯文哲势必非选不可啦，因为第一个他的政党还要不要再存活， 当然 啊， 啊，你看连那个宋楚瑜都 要选了， 那恐怕变成归回，那关中气十足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希望说要一个党的生存了，但是我请教委员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谈很重要的是什么问题呢？你要蓝白合，你要菲律大联盟，那你到底拿出什么东西嘛？你要娶我，你要拿嫁妆，对不对？那委员我跟你清稿是这样，嫁妆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朱立伦有提到的是立委提名部分啊，有一些可以有合作的考量，那侯兄尊重啦，最后看要怎么样整合，怎么样来团结啊，问题来了齁，委员可能没有影响，但是其他要选立委的人说，哈，我们这一区要让出去，你觉得这样子的合作有可能吗？ 我必须讲齁，国民党这一阵子从朱立伦到连胜文到一些主要的意见领袖，对民众党甚至对柯文哲来说是极度的友善齁，都主动的抛出橄榄枝说啊，就可以蓝白合，可以菲律大联盟，可以彼此合作，那换来就是说民众党发言人说等你们总统人选敲好之后再说，还等于就是规则敲好再说，然后柯文哲说 DNA 好像不太合，那我会觉得一直被这个泼冷水哦。那但是的确我觉得总统合作是比较困难的，但回到立委的部分，的确有部分选区是有机会合作的，而这个机会我也必须讲，这绝对是一个实力原则的一个世界哦。举例来说，我们选区像松山新义好了，傅少卿跟费鸿泰已经争成这样子了，选出来之后你怎么可能离让一个民众党的候选人？那所以真的会跟民众党在讨论的话，一定是我认为齁，一定是有些没那么优势的区域才有机会去谈啊。那没那么优势的区域，就看民众党他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东西，就觉得说这个一定输的啊，你叫我出来干嘛？但其实老实讲，有些小党也会觉得说，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培养我自己地方的人脉的话，老实讲这也是一个条件，他们愿意去深耕地方。但回到整个立委的选区齁，单一选区一个就单一选区两票制的选区齁，你单纯就是一个两大党对决啦，小党是没有空间的啦。所以今天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没有礼让的空间的情况之下，你说民众党甚至其他政党真的要在立委的区域选举里面真的占到什么便宜很困难啦。但我也必须讲，民众党绝对可以扮演所谓的扯后腿的角色。当他派出那个人选之后，这个后腿不一定扯的是国民党，我觉得就是那个几趴，在如果蓝绿对决比较激烈的选区，那个人的第三这样帮的候选人偏蓝偏绿， 许淑华跟洪时庸当初怎么落选的，我们都知道， 对嘛，所以我们都有过去的例子嘛，所以还是柯文哲角色变成很尴尬嘛，所以大家不能不谈他嘛，因为他的确有那个最关键的角色在那边嘛。 好，委员有一个问题齁，今天看起来有点敏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比较知道内幕啦齁，因为传出来有一个部分是说，那既然民进党有大概定于一尊啊，那赖清德副总统党主席呢，他也要找一些有一些可能过去相处怎么样，大家来类似融兵破冰喔，假借正崩啊齁，来 杠起来。但是传出来是说，英系这边哈有立委，比方像陈明文啊，或者是刘兆豪说没有收到相关的通知。那没有收到通知，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可是今天是透过媒体传出了这样的消息。哦，立安娜， 我不知道媒体怎么去报道这个事情啊。那细节我不清楚，但我不认为就像他报道这样子了哈，因为其实赖清德从他竞选党主席开始，他大概跟党内就比较重要的意见领袖，甚至立委，大家都有就见过面，大家都有交换过一些意见了。嗯，那赖清德他过去也长期担任过立法委员， 现在还有那么壁垒分明吗？ 没有， 就是那个派系跟派系之间。 所以说，第一个，现在党内如果没有竞争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赖清德的责任不是他要当选总统，国会还要过半。所以每一席立委同志都很重要，就算赖清德当选总统，如果你面对一个朝小野大的局面，大概你很多事情也不能做。那过去的话，赖清德担任过立委，那也很长时间了，他也担任过行政院长，其实大部分立委他都认识 啊。对啊，当然。 对，他更何况什么为什么要做什么透过人去找什么会有人漏掉？我认为他应该会花时间能够尽量接触到所有的同志了哈。那以前说会有分集体性的谈话，我举小英总统做例子了哈。小英总统过去他曾经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不然就以说看议题的性质啦，还以派系为单位，有时候以政策性，他会以立法院的委员会为单位啊，比如说交通啦，今天都要交通啦，国防啊，经济等等啊。至于所谓要到大家不高兴我不晓得这样子声音怎么传出来了。但是对赖清德来讲，你的责任就是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了。如果你做的不够，那你就要更柔软了。但是也不要忘记，就是见缝插针的状态很多嘛。以前不是说，小美两杯一算，小美两杯一顶底啊。那其实我就觉得，民进党在选后要开始做一个真的是失败的政党。那如何站起来？那有没有自我检讨？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民进党在最快时间产生我们的总统和立委候选人，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回应选民的一个期待了。 我想补充的就是说，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也不需要假装呼呼嘞，好像没事没事，哇，一统天下了。有没有党内的一些这个派系，目前为止对于赖清德仍然觉得支持，但是那个积极跟消极当中其实是有一段落差的齁。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赖清德自己去解决。他必须要解决这些所谓英系的这些立委们对于他对于他之间之前的一些做法的那个。这个东西没有别人能解啦，只有赖清德。而赖清德因为现在他也透过了他的赖办，透过了各种管道，譬如说他也安排跟青年人见面，一起吃羊肉炉干嘛？他甚至也透过姚立明老师去跟新党的这些人见面。那就更没有理由，就 不跟自己人见 面。所以你应该要先处理的是党内的这一块，你才更有条件去外面开拓更多的选票。这是我对民进党的一些建议啊。 好，来齁，接着我们来看齁，咱大家是不是听台湾听台湾齁，我们来看这个这两天呢风风火火，就是有关于齁我们的经典赛了啦齁。那小英总统呢在赛事结束齁，因为我们最后在礼拜天的时候古巴我们是落败的齁，那落败之后我们就无缘晋级齁，没有办法到东京去，但是呢我们看到球员的表现还是觉得说哇真的是打得非常可圈可点齁，所以小英总统就说感谢所有的台湾英雄，我们永远以你们为荣齁，听台湾挺台湾。好，赖清德副总统讲说谢谢台湾队，我们永远以台湾的球迷为荣齁，那非常可惜齁，今天就差几滋啦齁，最后那么一步啦齁，非常叫维志哥啦齁。维志哥，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外的媒体齁，他们看到台湾的这场比赛齁，比赛的内容当然是一个亮点，对不对齁，因为我们在对这个意大利啊对荷兰齁，哇真的齁，我们的这个战力满点。那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大家看到歪出去的东西齁，歪出去的是很多原来台湾齁每一个球员几乎都有自己的一手 欧艳的歌是不是？哈、 那歌曲 哦，他没有感受到，哎、欸，我们那个应援歌曲居然说啊，维志有一首，思琪有一首，瑞德哥有一首，觉得哎、欸，他们没有看过这个样子。还有包括我们球员上场之后哈、哦，那个就是说加油的那种热情度啦哈、哦。我有看到 Bigo 的媒体讲，哦，玩 Bigo 的球迷要好好检讨一下，他感受到是不同的震撼。来，你来分享。 这个也不是这一次了哈、哦，在第四届十年前2013年那一届，王建民当我们的王牌主投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击败了荷兰跟澳洲，小输韩国，我们进军到东京的第二轮，有没有？其实这次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球迷心碎呢，最心碎听说是日本球迷、啊。嗯， 哦， 待会那个我们羽绍大哥对拉拉队非常有经验的，因为日本球迷，日本球迷在等着我们的拉拉队过去。那回到重点哦，各位报告，我们这次在赛前其实已经被美国职棒大联盟这边评价，在五支球队里面被评价里面，恭喜爱喜属于那种打身体健康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哈、哦，晋级的古巴队有八名这个打过大联盟的、哦，那么这个第二名的意大利有13位， 嗯， 那么这个荷兰有11位，巴拿马有13位，我们就5位打过大联盟， 哦、嗯， 所以我们这次里面，那你说这一组里面，不要说死亡之组，我们能够打到2胜，击败意大利跟击败荷兰，已经不简单的， 嗯， 因为变成都各互咬嘛、嗯，那因为他的第一个规则是除了胜负关系之外，那既然都2胜2败，就要抓什么？抓失分率，所以我们这次里面的得分26分，这是5队里面最高的，打击率3.17，跟那古巴不相上下。那我们最令人 angry 也好，什么地方？因为哈、哦。这次比赛里面，当然主办单位也感谢汉创公司，你们把比赛带过来。本来是以主要是以台北大巨蛋为主要的这个申请单位，然后主要申请的场所，因为来不及，所以改到我们台湾洲际。你要再几个代级哈？这两天大家吵一件什么事情？不是拉拉队而已，就是最后一场输给古巴。啊，今天汉创令的白比赛就跟你讲啊，那了白岸边外，因你可能讲啊，讲礼拜天吼啊，那的球迷吼会当较早坐高铁等伊啥货 啊？你别考虑这嘛。考虑球迷、嗯、不是考虑球员、啊。 我讲你这比赛，这边比赛你就算排中道诶，嘛是末啦。嗯、你不要透早背掉嘛是末啦，你不要半暝嘛是末啦，你不要考虑到什么时段。所以这次比赛赛前就发现，咦、欸，阿、啊、兰第一刚对巴拿马，后一刚阿个对意大利、对荷兰，过来对古巴。是中岛，大家看大事大条，阿尼刚配合过你去。林月平总教练那一天记者会讲了一句话：这是一个很煎熬的比赛，球员的乳酸、二氧化碳堆积，阿哥啥？那球员技术、体能，阿哥啥？专注度都不够啊嘛。 嗯嗯 你莫怪阿哥巴单是讲嘞，哥巴整整礼拜六休一整天嘞，我的传气门的弹你啊，莫怪人怕7-1。所以这个瑕不掩瑜哈，这是我们的国家代表队在这次比赛里面，我们很感谢哈，因为十一兄。啊，那么除了汉创哈，哎、欸，那个 Eric 总经理啊，他刚我伫台中跟庄敬诚立委哈，我们把这趴哈，结果讲赛前讲开球讲，我们欢迎汉创总经理 Eric 张运志总经理，我诶他做什么讲？哎、欸，徐老师，你刚把这个张总讲，哎、欸，伊是足好的经理人，但是唔是棒球员，啊，全台湾当去开球，起码超过10万人呢，怎么会找这个张总？所以网络上也是骂他骂臭头嘛。 嗯， 那回到重点。我们很多主训赛都有些问题点，那这次比赛当中，当然我们达到这个成绩，已经可告慰我们所有的那个。你知道丁美输在北京输5颗中输给中国队，我们有球迷当场气死呢，错给呢。啊，这是大家很感动哈，包括张玉成，唯一现在目前现役大联盟的，还有这些总教练，我就说林月平总教练跟这些彭正明啊、王建民啊、高志刚新兵哈，由新的排长带新兵去比赛，打成这样成绩。我们已经可以感谢他们，感谢这些国家英雄，感谢敬个礼哦，不简单。这门比赛有维持到我们的基本的实力跟士气，所以下次比赛我们的主训赛好好的思维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齁对意大利对荷兰齁非常的振奋齁啊嘿魂手齁又开的那个时阵啊齁其实大家都蛮亢奋的我们也就是说。 我说你知道压力很大咧。 对。 早上美国队输给墨西哥咧昨天多米尼加排名第一名输给委内瑞拉咧。你看这国家队的比赛，压力偌紧绷嘞。 嗯， 所以大家不要苛责我们的国手，真的很尽力的。所以你看，连美国国家队他妈也在给我们提前结束。你看这比赛多么紧张嘞！ 压力很大，我觉得哈，我们偶尔很大声。那我、当然现场哈会是一种鼓舞，但是也有可能变成是一种压力啦、 啊。是啊，是。 来，宇韶老师哈，我们来看场边的一些相关的花絮哈。我们的这个在谢，就是说已经打完之后要谢礼的时候，我们很特别哈，我们在投手丘，然后我们的球员呢就会围成这样一圈。 然后向外呢来对这一些观众来做这个质疑了哈，红到国外去，因为应该接跨点几款了哈。啊，我看到日本他们是排一排哈，前面鞠躬，然后再转头，然后再鞠躬啊，我们是围成圈圈哈。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哈这个经典赛的官方哈 WBC 他们说。欸，发了 Twitter 的六篇文章都是在贺台湾队胜利哦。欸，是不是有偏心啦？刚好偏心，有特别偏爱台湾吗？哈，那还有一个部分哈，这一次不能不讲哈，我们这个 A 组的 MVP 就是张玉成哈。那张玉成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动作哈，敬礼有没有？今天你来的时候，你不是也是敬礼吗？哈，他这个敬礼哈，其实是有典故的。来，玉山老师。 先讲张玉成的部分啦，因为当初征召的时候呢引发一些争议啦，我们要尊重球员自己的选择。但是有人说呢，开他玩笑说啊，他是啊征召的逃兵。但是这次回来，张玉成用实力跟实际的行动呢获得大家最大的热爱。 今天现在改了叫国防部长。 军文社今天呢也发文讲说，我想看到军文社发文说国防部长就有一个，不是的，向张玉成致敬。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动作是什么？永远忠诚。张玉成呢也感谢呢在他身后帮他加油支持的所有的台湾可爱的球迷。他现在拿到 A 组的这个 MVP 啊，因为这次表现实在太突出了总共的八分打点，打击率4.38%，而且呢还得了五分，然后夯了两次全垒打，成为继陈金峰以后大赛之中呢全明星的偶像。但是啊，当大家刚才跟我讲，我是资深球迷啦，但拉拉队不得不提这张手板呢，讲尽了日本人的遗憾。为什么？林香跟君君呢，刚刚好是呢现任职棒球团之中啦啦队两大女神，他们组成了经典女孩，简单在球场旁边奋力加油，让呢许多呢现场的球迷还有在呢电视前的观众呢这个呢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但最关键的是什么？球员在球场上卖力演出。我们的最佳第十人，可惜呢我有古巴的这个呢门票，但是拜王时期之故，我这两天严重感冒，所以把球票呢割爱送给朋友，虽然输了物超所值。为什么？最佳第十人的表现啊，绝对啊不是凭空而来的啦。美国大联盟球迷就像刚才贵耀所说的，他说美国队应该美国的球迷应该是全世界最无聊的，就喝啤酒在旁边啊，直接这样看的 很冷静 韩国啦或是到日本的啦啦队啊，基本上呢也展现了亚洲的这种呢应援的风格，但就没有像台湾一样恩怨情仇，每个人都随着球场上的所有表现，输了大家一起叹息，得分了欢天雷动，连那个意大利队总教练这个维斯哥很熟悉啦，过去道奇队著名的捕手啦，后来到大都会队的啊皮亚萨，告诉大家台湾队的加油跟应援呢，实在大家大失所心，5-12落后给加拿大，永不放弃。最关键是什么？输了意大利啊，坦诚啊，输给台湾除了球技之外，他觉得主场优势啊就是我们最可爱的球迷。最后要讲的地方是啊，围城圆圈哦，致谢啊2013年经典赛输给日本的时候，可惜那时候陈宏文救援失败，否则呢我们就极有可能呢打赢日本前进四强了。那时候台湾队的球员很有风度，排成圆形在东京大巨蛋的球场呢向所有人一鞠躬，感谢呢台湾球迷飞到日本去加油，感谢呢日本的球员，还有感谢呢日本现场观众，我们给了一场呢最经典最好看的比赛。这一次呢如法炮制，重新来一次，古巴的那个大联盟的投手在旁边经过之后直接比起啊大拇指，说这就叫做台湾队的精神。各位，虽然球赛结束了，但是呢我相信大家意犹未尽啊，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棒球是台湾的国球，棒球最能代表台湾运动的精神，我们持续为台湾健儿加油。当然最重要的是啊，张玉成谢谢你。 我们其实应该要持续的挺台湾，那包括中职的部分，不然呢每一次很可惜啊，有一些人呢可能在这几天是球迷，可是呢过了他们又淡忘了，所以我们挺中职，这个是我们国球的一个根本。来，再来看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呢，他之前有被议员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抖音上面也有一个蒋万安，就原来是冒名盗用去报了案，但是没想到现在又传出来也是跟抖音有关系的，是民进党 的台北市议员景淑培，他收到了有爆料说，哎，市府雇用了一个中国籍的临时工。那这个临时工呢，就在抖音上面哈、哦、传了很多蒋万安相关的活动影片啦、啊。那每一篇下面他还特别会打卡写字，写什么？他还写两岸一家亲。这个影片曝光当中，你也发现说，嗯，奇怪，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身份？还有很多的像音呐、啊、或者是文件的这个资料哈、哦，也有陆续曝光。所以呢，议员质疑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统战的任务？蒋万安怎么样回应呢？他说齁啊，他其实就是临时工，现在已经离职了。他们认为说工作内容没有什么机密吧。我们先一起来看。 谢谢市长， 新年快乐。 影片里蒋万安发出新春红包，民众开心收下，但仔细看看，这是抖音影片，难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始玩抖音吗？而且还是中国版抖音。其实发影片的是北市府卫生局的中国籍临时工。影片里只见民众办业务，这位员工就一边拿着手机拍摄，其中更曝光多张文件表格，看起来是在上班时间玩抖音。不止如此，该员工抖音账号中还上传多达12段蒋万安出席活动影片，全都 hashtag 两岸一家亲。 蒋万安12月25号上任到2月底，这个临时工掌握了蒋万安这么多的行程，每一个全部都 hashtag 两岸一家亲，而这个是放在中国的抖音，所以到底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任务，是不是统战行为，台北市政府不用查清楚吗？ 刚好配合劳动部他们安心就业计划的媒合，那是去年八月开始聘用，然后现在已经离职。那其实他主要负责就是一般的事务还有搬运的工作，不会接触到相关市府机密的资料。 好，简淑培议员他发现说，诶，好奇怪哦，这个抖音哦，他拍了非常多蒋万安的行程，可是呢，诶，有一些行程是不受访也是不公开的哦。那不公开到底为什么这一个临时工他会知道蒋万安在哪里，然后他会去拍下这一些东西呢？据了解哦，他其实是卫生局聘用的临时工哦，去年八月。啊，卫生局跟这一些行程啊不抵呆啊，市府发红包干你什么事？那为什么他会去拍这一些东西呢？我是想他应该不是柯文哲的熊熊啦，因为熊熊他是摄影，就有点像类似追星的摄影官，但应该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情节哈。那瑞德哥，我请教，他不止哈拍了很多蒋万安的这个影片啊，然后上传啊，然后还特别写两岸一家亲啊。现在被揪出来之后呢，市府讲说啊，这个人已经离职了，已经离职就没事了吗？你怎么看待这个背后的事情？ 有时候有一些热情的粉丝会帮你成立一大堆，像我个人王瑞德粉丝专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你也有哦， 我后来才发现是别人成立的。 瑞德哥 跟我没有关系。我的粉丝专业事实上在几年前100万个赞的时候我就把它关掉。哦，为什么？因为那个小粉红来灌那个相关的讯息，就灌到2-3万的时候，2-3万则我连要打开看我都没有办法打开看，因为太多了嘛，我就不堪其扰，我就把它关掉哦。所以你就知道有些人是热情粉丝啊帮你成立的。但是去年的12月11号在这个抖音呢，蒋万安自己被成立了相关的类似我们的这个粉丝专业这样子嘛，他也不知道，一旦影音就放进去，我告诉你，还真的很多人误以为是蒋万安的，因为2万多个人追踪，然后还已经有13万个赞了、哦、后来被市议员那么质询的时候呢，质询5天后才赶快啊去报警啊把它给关掉就对了啊，想办法要把它关掉。重点来了，这一次这个事件你可以发现台北市政府就轻轻放下，轻描淡写、为什么呢？各位，他所做的事情完全都没有关系吗？请问一下，把你市政府的这些员工的那个印章有没有齁、相关的到底是成员是谁啦，还有一些民众的公文啊全部都给你抛出来，在网络上面，然后呢在抖音上面把你抛出来，觉得很好玩。你认为这些攸关市民机密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的东西啊，你认为很好玩吗？当然你要追究他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人在这个等于说这个如果你根本事先都不知道他是谁的话，他你的抖音这个主机是放在中国嘛，他不跟你配合，你拿他是和哪什么办法呢？那么刚刚蒋万安不是讲说他们是经过劳动部媒合，有没有？好像这个员工是劳动部派来的啊。劳动部的这个规定，然后经过媒合，请问谁要管理？是你台北市政府要管理。 管理单位要负责任，因为你负责管理嘛。好，刚刚不是其实当时说应该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这个机密啦，而且他事实上他是一个搬运工。各位搬运工他可以拿到那么多东西的嘛，莫怪控碟可以在台湾的这个肆无忌惮，搬运工可以拿到八场不开放给媒体那个采访的相关的那个行程新闻，他都有你知道吗？这个搬运工是负责搬运蒋万安吗？是这样吗？他是搬运谁呀？搬运谁？你要讲清楚嘛，你要查嘛，你要讲清楚嘛，不是轻描淡写一句话就算了，因为管理人是台北市政府嘛。那你这个所谓的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他更妙了，他说他是负责防疫物资的发送搬运，为涉及机密的文件税纸跟核销行政事务。行政事务可以拿到这么可以到处拍拍、我高兴哪里去拍就拍。因为他自己本身每个月工时不定，每最高工时是80个小时，所以他可以，你不要忘记，他就可以游走到你台北市政府。那他到各局处去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说你是谁，然后把你赶出去？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是合法聘用的。我讲坦白的啦，你有进到台北市政府，我有曾经应邀进去里面参访跟演讲嘛。你进去的话，如果你是这个贵宾或者是里面的员工，没有人会管你，里面有几万个人啊，谁会管你啊？那你能够接触到什么东西？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我觉得这是个态度。各位讲个，你觉得你认为台北市政府这样子，那个台北市他这边弄拍了以后，拍了影片以后，拍了市长的行程以后，弄到抖音上面还要写一个两岸一家亲。各位不知道一件事啊，我们的加滩基地是不是重中之重，是最保密最机密的地方？他在挖的时候，里面有三个大陆偷渡客在里面打工。有三个大陆偷渡客在里面打工。我问各位，这个地方是重中之重这个地方是绝对，它比总统府重要太多啦，绝对机密的地方。我让你来对谁来谁去？这三个还是大陆偷渡客你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就发生了。所以呢，事实上千万不要以为它是一件小事。他们现在的讲法是说，他在去年8月2号禁用，所以他应该跟那个去年12月11号，那么在抖音成立蒋万安专业应该是不同的人啦。他在去年8月2号禁用，在今年3月3号时候离开。我问你，请问台北市政府里面还有多少这样的人？台湾由民进由这个所谓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政府里面还有多少这样的人？你知不知道？我问你啊，今天是因为他太高调，今天他如果低调一点，你连他是谁你都不知道。我问大家嘛，很多的机密你看起来不是机密，一个不小心就这样出去了，为什么？就像在以前一样，一直要抓是谁把我们相关，在重庆的时候，在抗战的时候嘛，一直要抓是谁把我们的相关的机密有的透露给中共，有的透露给日本，最后发现是在每一节的广播的气象预报的时候把相关的机密透露出去的。因为每一个气象预报的每一个字它就可以编成密码，你知道吗？每一个尾音编成密码以后就知道这个什么东西要干嘛了。所以我告诉各位，不要把它等闲视之。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也不能等闲视之的齁，是最近呢有这个退伍军人团体发起说，咱来纠团。纠团要干嘛？不是要团购，是他们说要前往中国参加广州黄埔军校99周年校庆。那我们看到的是退伍会主委冯世宽呢，今天他主动开了记者会，他说黄埔架杠是在我们台湾，是在我们中华民国，那如果你们要去参加的应该是要参加台湾的校庆啊，怎么会去参加对岸的校庆呢？他还讲说在对岸啊，这一些黄埔人啊，应该都已经战死了吧，那没战死的是不是那一些投降派呢？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早就去了以后，台湾上空海面中共的基建都没有减少活动，我们情何以堪？ 动之以情对退伍军人喊话，退伍会主委冯世宽提到有团体发起退役军士官到中国参加黄埔99年校庆，直言真的不妥。 黄埔军校包括中华民国的国旗宪法通通在台湾，我们是正统，在那个时代的剿匪，我们牺牲了多少的官兵，为了什么？而那些干部都源自于黄埔，现在跑去参加纪念会。 强调台湾的陆军官校才是正统，但是对岸发起活动鼓励台湾退伍军人参加。三立新闻独家掌握邀请行程，分8天7夜跟5天4夜两个方案，出发管道分别是小三通以及台北桃园，主要行程是6月16号广州黄埔校庆以及悼念黄花岗烈士，团费最高只要25000，让人质疑背后动机还有发起人究竟是谁。 陈姓伤兵9号早点名失联，10号军方发布临通知，根据规定14号满6天若没有回到军中，15号军方上午就会发布逃亡通报，并知会金门地检署发布通缉令。陈姓伤兵一案由国安会接掌，目前只能先见中方先行出。 哎，彭孝哥是黄埔出生，对不对？好，那我问啦，我问，因为哈，我们的凤山陆军官校是不是就是也就简称就是黄埔军校？是吗？ 在台湾没有这样子， 在台湾没有这样子、 一般我们都讲凤山军校， 凤山军校、 然后要不然就是陆军官校。台湾没有再叫黄埔军校、 所以你也不会自称说我是什么黄埔第几期，不会？ 因为从黄埔排不到啊，因为我们政战呢、是蒋经国办的。那蒋经国为什么要办政战学校呢？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因为在国共内战的时候，黄埔派系的很多啊降将叛将，甚至于当匪谍的。所以说来到台湾以后，到台湾的部队主要是以层层的所谓土木系为主，真正的讲老蒋的低系部队不多啊。所以刚开始老蒋要看层层脸色，所以他才让他儿子办一个复兴岗政治作战校，那是叫政工干校。政工干校什么？是按照苏联的他的那个当初他读的那个母校做的。为什么？就是要肃清军队里面的匪谍。就是要保证到台湾来这些国军，这个枪啊是对着敌人，而不是对着他蒋家或对着国民党。事实上啊，过去国军不是叫国家军队的简称啊，国军是国民革命军的简称。国民革命军怎么来的？就是黄埔建军是国民党建的嘛。而国民党怎么建的？是苏联帮他。刚开始黄埔建军的苏联派苏联的将军，所有的军事教官来帮他，包括钱在内啊，政治教官通通是共产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是国共合作之下的黄埔军校，这个黄埔军校后来就衍生出国军跟共军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搞不清楚。但是毛泽东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啊，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革命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换言之，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军的老一辈的这些将士敌我意识模糊掉了。为什么模糊掉？就刚才讲的嘛，两岸一家亲嘛，对不对？然后啊，国民党跟共产党更是在讲说，哎，国共第三次合作，合作是干什么？反独促统了，对不对？反什么独啊？现在台湾还有什么啊？哪个是台独的啊？然后促统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说，最基本过去国民党从大陆退到台湾来以后，真的惨不忍睹啊！但是他建立一个三合一的理论跟体系架构。什么叫三合一？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的国军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上。所以我们以前受的教育叫做党军训练，党军教育。所以一直到公元2000年阿扁当总统以后，国军才真正的国家化，才没有在国军里面有国民党的组织，还有就国民党的那些教条。 我请教哈，因为这次哈说要纠团，而且它数量算多的哈。我们之前数过什么52颗星星啊，那个人数都不及这一次他们要扩编到500个哈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相关的讯息，跟你纠你要去不？ 我早都已经变成啊黄埔叛徒俞北辰。这个黄埔叛将俞北辰，政战叛徒黄鹏翔。所以说这个日经新闻的那个报道啊，说起来我颇有感触啊。因为我90%以上的以前的同侪朋友都跟我结交了。为什么会跟我结交？我叛国了吗？啊，我一天到晚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反共， 那不是国民党一直以来强调的吗？啊，结果我因为我还坚持反共，变成啊政战叛徒了。我说实在啊，所以这个你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很难，为什么500个？嗯，刚开始老蒋黄埔500支步枪嘛，啊，所以这个500是有特殊意义的。嗯，那现在就问题就在于你这500个啊，500支步枪，你是枪口向谁？嗯，当初老蒋枪口向着军阀，现在他的枪口是要什么？反独促统嘛，嗯，对不对？要向着台湾嘛。所以今天我觉得谁要负责？国民党要负责，正本清源，根源就在国民党。你看看啊，国民党自从搞什么92共识啊，一直到现在还说92共识啊，什么两岸一家亲也都你讲的嘛。然后国民党的主席几个主席到大陆去公开谈啊，什么啊，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都是你们国民党的主席吗？啊，国民党的总统马英九前总统啊，还到新加坡去拉着啊习近平的手，充满了笑意啊，就是你刚才讲的啊，嘴巴笑到啊。 太阳穴 去了，啊！他在台湾从来没有这样笑过哎。当你三军统帅，你都这个样的时候，那底下的那些什么退将啊的，那更没有敌我意识了嘛。所以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当你没有了敌我意识以后，你就没有心防了啊。所以啊，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这里面有多少是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的？嗯，你黄复兴党部你要站出来。嗯，全世界国家里面只有国民党有像黄复兴党部这种很特殊的党部，你可以举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没有。所以我觉得说，你国民党你要有你的立场，你要规范要求黄复兴党部，你们要坚守中华民国的基本的立场跟条件。 我相信黄复兴党部的被揪去的人应该不少齁，等一下请委员来回应啦齁。那是这样的齁，因为其实像在台湾齁，我们有清华大学嘛，啊，中国也有清华大学嘛，那如果要办校庆的时候，我是念台湾的清华大学，我会去对岸的清华大学说噢，你们校庆我要来参加吗？这是不可能的齁。来，于晓老师，我再请教一个部分齁。因为黄埔军校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历史的缘格嘛，那我去查了一下齁，它是1924年在广东黄埔成立的。那因为后来国民政府迁台齁，1950年陆军官校就在凤山附校，所以是凤山官校嘛。啊，只有这怪人跟他们也没有渊源的齁，因为那个其实99年校庆，你觉得活到99岁还可以去参加的应该也没几个了啦齁，光坦白咧齁。所以呢，中国现在还有黄埔军校吗？中国借这个黄埔军校的名义是想要做些什么呢？ 我还真的去过广州的这个黄埔岛上的这个观光景点，它变成是啊类似像老蒋的宁波，哦，那个呢由小鱼会往上游一样，叫做革命历史景点，来收钱的啦，不是不只是统战啊。我先为各位说明一下，陆军官校校歌每次我听了都觉得非常违和啦。前面的歌是这样唱，是这样唱的：弩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那就是那个时代的背景。什么时代背景？彭校大哥刚才呢说了几段的啦，联俄融共的时代背景。其实那时候孙中山很可怜，为什么广州政府呢？是不是中华民国正统？不是的，人家呢列强承认的是北京的北洋政府，是袁世凯跟段祺瑞的政府啦。然后呢，国民党有没有自己的党军？没有。在没有朋友又没有军队的武力之下，你要统一中国基本上很难嘛。所以说在联俄融共的旗帜之下，国共一家亲的脉络之下，武器由的苏联提供，政委呢或是呢现在说的 POY 是啊由共产党担任，所以对共产党来讲，那是国共合作的一个指标。国共既然有合作，国共没多久就翻脸嘛，北伐没多久就清党嘛，接下来就是第一次内战嘛，国共第一次的内战。回到现在台湾的部分，其实呢随着历史的发展，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取名取代了黄埔军校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在全中国在抗战甚至在剿匪期间，其实有很多分校，有西安分校，有成都分校，所以呢再也没有黄埔啊这个说法。所以黄埔是一个历史记忆，黄埔更是中共的统战语言。我觉得冯士宽讲得非常好，当年的黄埔啊都是在抗日跟剿共之中啊， 全部啊都已经阵亡了。只是呢，冯世宽不好意思讲的啦，如果没有阵亡的，全部都投降的啦。今天的黄埔，对不起，成为观光景点，真正代表台湾陆军的精神是我们的凤山的陆军官校啊。现在这些人跑去参加99周年的，我来问这些想法来做结论，请问你对得起老蒋在台湾重新复校的这种想法吗？现在呢，凤山官校有两栋楼，一栋叫做清泉楼，一栋叫做百涛楼，这就是啊阵亡拿到青天白日勋章对共这个作战身亡的我们的将领的。你们跟当年黄埔有什么渊源？没有渊源啊，你连念都没念过，你们的学长基本上在沙场上浴血作战，不论是抗日啊或是剿匪啊，结果你们今天落地生根，莫名其妙跑去当年的黄埔。你是跟毛泽东一起上过学是不是？毛泽东那时候是党代表，是啊，黄埔的党代表。你那时候有聆听过中华民国国歌？中华民国国歌典故什么？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啊开幕时候的致辞啊，就讲最好笑的地方，桂亚地啊，约有七一烟啊，全蒋介石办的学校校训都叫什么？亲爱京城，政大也是，陆军官校也是，黄埔也是啊。继孔子之后，学生最多的校长是谁？就是蒋介石。 好，来委员清稿哈。那所以呢，就是说黄复兴党部的这一些你们的党的成员里面哈，那应该有一些部分。那国民党要不要做一些约束？ 的确啊，因为其实黄埔军校现在在广州里面，它的正统性到底还在不在？好，这个的确是令人质疑。它可能只剩当初的校舍在那边，而当初历史，像彭教哥刚刚也讲了，的确是这个孙中山其实蒋中正去衔命去创办的一个学校。那的确也因为当时很多苏联的技术人员在里面，所以导致有所谓很多共产党在里面。因为当时时代背景是这样子啊。那当国共这个内战到撤退到台湾之后，到现在目前为止啊，那其实国民党跟共产党在当时军事对立这个态势是很明确。确的，那这个时候黄埔军校他办了99年的校庆，那请这个退伍的人所谓将领去，不管里面有没有黄复兴党部的啊，今天只要过去哈，我都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它绝对是中共的一个统战的陷阱。好，那当然，但我觉得国民党的部分，包含主席的部分，当然也必须有一些立场哈，去针对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活动，去表达国民党的态度。好，这道理当然校庆我们可以祝福，但是不是要真的要所谓国军退出役的将领去哦？退出役将领他是本身是有一些机敏身份的哦。那这样是适合真的去所谓对岸去让他们去做这样的大内宣吗？我是很怀疑的。 来委员来回应。 我就觉得那议员哦，其实他刚讲的，我认为国民党的新世代啊，应该要站出来讲话。就是说蓝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主张啊，但是应该要共同反共啊。就共产党会改变台湾的民主自由啊，会消灭我们所有的政治制度，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嘛。那现在这个当然就标准的统战啊，我觉得最简单的，你去那边吃住不是共产党招待吗？你要自己花钱吗？那请先你去那边吃住啊，这个就统战。那你去那个是一个历史上最羞辱的一个地方，你去干嘛？共产党是消灭黄埔多少人被共产党打死啊？如果不是战死的都有投降。刚才有来宾这么讲，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天安门阅兵啊，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啊。那时候蒋介石在哪里？他还在中国大陆，他自己下野在他家，就在浙江，就回他故乡。那时候没有电视啊，他还听收音机，那时候只能听广播啊。那共产党啊，那个大会上啊，他刻意啊把国民党那些投降的将官啊一个一个介绍，每讲一个名字啊，蒋介石就骂一句三字经，都是他的黄埔子弟了。这投降了，全部在天安门上面了。那如果黄埔的子弟啊，你真的是心怀黄埔啊，那你应该是最高的精神领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历史的定位不管是如何，他就是一个反共的独裁者，反共强人。那现在反共这两个字拿掉了，还有所谓的任何的黄埔精神吗？然后我们再来提啦，刚也有彭教兄也提到了，日本媒体报告说台湾有什么什么九成的退伍的那些军官，九成的 共谍、哦、对，然后来有道歉了， 也许大家不同意啦，没有九成啦。那多少成？有没有共谍？ 有， 当然有共谍、 嗯。对啊， 嗯，绝对有共谍啊！台湾在中国都会布置我们的间谍了，共产党在台湾怎么没有共谍？那共谍不一定是做一些破坏性的武装暴力的事情、啊、你散播失败主义啊，嗯，哦，散播假消息，打击民进是这些也是，在我看这些都是共谍啊。嗯，吴思怀不是坐在下面听习近平训话而已，嗯，他在中共的电视台上面啊，他解说啊，解放军如果打台湾那怎么打？嗯，因为台湾的军事部署是怎么样啊？嗯，在我心目中，这个就共谍，这比共谍还可恶了。嗯，这个是个标准的共谍。但是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会不会讲话？我认为不会、啊。嗯，有什么立场？国民党副主席的遭遇，这跑去中国，跑去国台办那边朝拜了。嗯、你说他还有立场？所谓的反共吗？所以我认为今天哦，这个事情退伍卫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啊。嗯，如果你查得到，去了就给他公布嘛。嗯。你看谁去嘛？你们真的对得起黄埔的前辈吗？ 嗯，好，不要变成人家利用哈、嗯。而且呢，你把历史读熟，你就知道有国仇家恨哈，不应该你是成为去被人家纠团的一份子。那瑞德哥哈，最近有发生一个很离奇的阿兵哥失踪案哈，它是发生在上个礼拜是3月9号。那这一个26岁哈，经防部的这个陈姓上兵呢，他离营失踪了哈。然后后来就是通报哎。3月13号发现证实他人是在中国齁。那有进一步的其他的这个怪怪的地方在哪边呢？就有媒体在那边报道说啊，像是这一个陈姓上兵齁，他是一个火防兵啊，可以清楚掌握这个岛齁的这个到底有多少的要煮多少东西嘛齁，煮副食的存粮啊，还有什么运补等等相关齁。他说武器配置啊齁，二胆岛的防务可能会曝光。齁，一个小兵，然后他穿着救生衣，然后最后呢就游泳大概四公里到了对岸厦门去。他的得到的情资，一个火防兵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机密外泄吗？ 应该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还记不记得林毅夫啊，林毅夫身为那么金门的连长啊，他在游泳过去，弄着球游泳过去的时候，他的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把金门的这些包括马三连这些这个机密的地图啊，军事地图全部用塑胶袋弄着放在胸部，这样游泳过去，载着机密过去。哦，这个就是叛逃，这就是背叛中华民国，背叛国家。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那今天这一个阿兵哥当然根据金门的立委陈玉珍啊，因为他们跟对岸比较熟嘛，对不对啊、 他有管道、 对，他有管道，他去打听嘛、说是因为这个陈姓上兵啊，他欠了30万的债务啊。我不管你是欠什么债务，军人做上这种事情，对中华民国来讲，对中国华民国的国军来讲呢、这就是叛国。那当然现在这个15号呢即将把它发布通缉，因为根据我国的法令规定，你离营不假离营或是离营六天的话呢，那么到时候我把你发布通缉了，抓到以后就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你就是那么摆明了就是逃兵的话呢，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如果携带像林毅夫一样的这种军事的这个交保啊机密啊还有这个卸弹逃亡的话，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无徒刑跟枪毙啊。那过去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过去甚至于有把我们在金门马祖相关的这个密码本，它是属于一个报务，它是一个代理台长，他也因为个人的因素，所以呢他要游泳过去，因为从林毅夫以后所有的球都被管制，就没、你不能有躲避球还是篮球、你要去登记才能借、就没想到他用工地的这个浮板啊，这种模板有没有齁，他出去了用出去了以后，那后来呢后来这个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动作，所以使我们的全国的所有的密码本翻译本，密码本呢用摩尔斯电码的翻译啦齁，哒哒哒滴滴哒哒那个声音啊，那全部都换掉，把那个数字，因为我一听抄收下来了以后呢，我就可以用这个密码解码，就是说现在我们准备反攻大陆啦， 国攻计划啦， 对不对 啊、 全部都换掉、那最后下达格杀无论。那么在金门对逃兵就是雷霆专案，那么在马祖就叫做碧海专案，如果你只要吸血或怎么样情节重大，就直接这个直接开枪就格杀无论、有一次有个逃兵因为他逃了以后呢，结果我们还直接步枪机枪还开炮， 炮没有算准，没有弄好，结果还打到对面的金门那个厦门去啊，造成一死两重伤。对岸还向这个等要那个联合国，还向很多地方抗议，连炮一拿掉，准备要这个两边对轰了啊。后来才发现是为了抓这个，后来还好炮没打到，但是我们的海龙蛙兵很英勇，冲过去在四艘那个这个对岸的水鬼的面前啊，把人给带回来，后来公开枪决。 逃兵嘴是加当了哈，不过这一次呢，也被对岸好像要操作一个说啊，你看台湾这兵加辛苦了哈。其实对岸哈这一些他们的这个兵啊，哭哭啼啼的也不少哈，大家不要忘了。那我们来说哈，有少数的台湾人在台湾呢，享受台湾一切的资源，但是呢，他的心向着中国哈，对统一还充满着幻想。那不管你怎么去跟他讲哈，他都听不下去了哈。不过我们来看看哈，这是前北京的政协委员，他叫做沈栋哈，这一个男生，这个沈栋他说哈，哎呀，中国有多么的腐败，有多么的不民主，有多么的不法治啊，应该是非常有说服力。其中有一个例子，他的故事是这样：沈栋的前妻是一个大老板，不明不白的大老板就这样被失踪了。他看尽了中共哦哦吵吵哈，那有人问他说，台湾应不应该跟中国统一呢？他说，支持统一就是卖国，就是卖台。依现在台湾的国力，然后因为毕竟对岸是那么样的大哈，那我们在这个军事上面再怎么样加强我们的国防预算哈，跟对岸比真的是九牛一毛。他说哪有什么统一的空间，你只是被统一而已。要叫你说共同富裕啊，叫企业把钱弄出来哈，你的钱就会被消失。那被统一就是一种占领。他说一国两制嘛是骗人的啦哈，现在还要支持一国两制的人，要不就是脑袋进水了，要不就是刻意要卖台。好，这是来自前北京政协他的辛赖威统派，我不期待他们会听得进去，但是其他的台湾人，我们绝对是要保持清醒。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